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而家由李晓欣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九点半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一道低压槽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预料会有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阵风吹袭本港。朝头早先后发出雷暴警告和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的雨势最大。天文台表示，未来一两日仍然会有雨和雷暴。非华裔非法入境者数目大增，入境处助理处长冯伯豪说，在二三月份情况已经有改善，当局拘捕了接近300名的非法入境者，相对一月份下跌了 30% 至 35%。 冯伯豪出席电视台节目的时候说，当局计划提出修改法例，将未获授权进境者的定义加入其他九个非华裔非法入境者的主要来源国家，以增强阻吓作用。他期望可以在今个立法年度七月之前完成修例。 咁我哋将会加入系巴基斯坦啦、孟加拉啦、印度啦、索马里啦，同埋呢个尼日利亚嘅。咁其实加入去咧，就主要嚟讲咧，系过往个数据咧，五年嘅数据咧，睇得到咧呢啲非法入境者咧，来自啲国家咧系占咗我哋九成以上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啲國家係有需要咧，嚟加入呢個未獲授權進境者呢個部分。咁其實我哋睇得到咧，好多嘅人蛇咧，都係經過一啲人蛇集團安排嚟香港嘅。咁而其實呢一個修改呢一個未獲授權者呢個部分咧，主要咧就係打擊呢一啲安排人蛇入嚟集團嘅集團。 冯伯豪又话，当局正研究参考美国和加拿大等地的做法，要求部分免签证国家的旅客作入境前登记措施，令到入境处可以作出风险评估审核，辨认出可能会逾期逗留或者滥用免遣返申请的人。如果旅客未能够通过登记，航空公司在出发地不会发出登机证，令到他们上机来到香港，预计可以在今个财政年度实施。睇下其他消息，巴拿马文件外泄事件，伦敦有民众示威，要求首相卡梅伦落台。一批示威者喺唐宁街首相府附近示威，游行去到保守党举行论坛嘅会场外面。佢哋沿途高叫口号，举起标语，有人就戴上猪鼻嘅道具，讽刺卡梅伦贪得无厌。外泄的巴拿马文件显示，卡梅伦的爸爸生前开设离岸公司，并且从中获益。卡梅伦最初否认持有有关公司的股份，四度回应之后才改口风承认持有股份，但在出任首相之前已经全部卖出。卡梅伦连日的回应口径并不一致，引起民众的不满。各位转看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间中有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6%。各位呢节新闻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 Too 现正联播。居民妙论天下，库玛拉加言。 头先系讲到啦，话即系我哋屋企咧最好等幅油画啦。师傅，我想问一下咧，咁如果我唔摆油画啦，简单啲啊，挂相得唔得啊？ 嗱，就系唔系一定要油画，只不过讲紧一样嘢咧，就系话嗰幅画咧可以睇到嗰个家运， 系 家运。即系通常即系你譬如话由咩开始咧？由一张结婚照片， 哦系 第一张嘅画系应该结婚照片。 嗯， 结咗婚之后咧，跟住仔女多啦，跟住就全家福。咁我嘅推动咧就希望大家。每一年都影一张全家福，又放一张全家福大大地嘅，咁好似你个 TV 好似你个电脑个荧光幕咁大到啦，咁或者你个 wallpaper 就系都得嘅， 全家福 啊， 咁都 OK， 咁但系如果你能够放一张屋企表到靓靓咁咧，呢个咧就代表整整齐齐， 系， 咁所以呢个系好紧要，咁当然嗰张除咗呢幅。呢个照片之外呢，跟住就下一步呢，就係你对屋企人成个屋企人个家运嗰个家字到底係需要啲乜嘢啦。咁我嘅提议呢，就话如果係宗教性嘅话呢，顶笼一张算，就千祈唔好太多。第二样嘢呢，就係最好嘅一啲有智慧性嘅说话或者诗词摆屋企几好嘅。咁譬如大陆好兴嘅天道酬勤，即係话呢个天呢就一定会酬谢同埋呢系支持一啲呢好勤力工作嘅人咁。咁你有呢句咁摆到咁就几好啊。 勉励下自己。 正能量啊， 系咪。咁有啲人呢就成世都冇乜大嘅成就，咁劝下自己难得糊涂 囉。系囉。 咁佢啱我。 咁都系好嘅。咁其实有呢啲咁嘅东西呢，其实就不如呢有一幅名画喎。 系。 咁名画呢而家大家 讲。 爱个好鬼死贵嘅，唔系 系啊，唔好真系唔好贵， 有好多种噶嘛， 系啊， 系 系 咁，其实能够提升下自己，系、 嗯、 去揾一幅画翻嚟，系觉得即系睇落去系觉得几吉祥嘅，有紧要。但系拣幅画都有学问， 点拣咧？ 第一样嘢，你就一定要睇幅画系边一年画噶。 哦， 嗱，你当然你睇，譬如话嗰幅画，佢画个画个图像，喂喂突突，吉到长啊，当然你唔会用啦， 系啦系啦。 但假设你中意咗幅画，你想挂嘅时候咧，其实最紧要就系睇睇嗰年，嗰年第一样嘢咧，我哋咧就会睇啦，就系嗰年，譬如话1989年咁，系几字年咁，你一计计，咦几字我旺嘅呢个密码买得， 哦系， 你明？譬如话嗰年。咦又中太岁喎，嗰年屋企人又走喎、咁你冇 好买啦， 买嗰个 number， 所以差唔多我哋要知道我哋每个人有一啲密码嘅呢样嘢，就係我想呢个节目里面话俾观众听，你哋要知嘅，就係、譬如话通常一啲乜嘢嘅密码通常都系代表一定唔好嘅呢、就係有自己最亲密嘅人过世嗰一年，嗰一年嗰密码一定写低系要俾。 係呀係呀。 因为呢样嘢系冇嘢惨得个生离死别。 係呀係呀。 所以逢真呢一个密码第一排你一系唔好啦。第二啦，嗰年你入院大修差唔多死得，咁嗰个 又系 唔 好啦。 咁系第一例子。 好啦，第三个密码就系你曾经嗰年系撞过车。而系差唔多又系好危险嘅，咁、你又要写低啦。嗱呢啲密码写低咗之后，我嚟做咩嘅咧？就爱嚟第时去买画嘅时候，逢亲呢啲年画嘅画系唔挂得嘅。嗱呢啲嘢你谂都唔会谂过，就你句名讲，你成世都唔知啦。所以咪要听妙论天下咯。就系话原来一幅画嘅选择咧，系睇嗰个年份。咁你就明而家所有个拍卖市场上面所拍卖嘅画呢，其实喺度拍卖緊啲运气嘅。嘅、意思係乜嘢呢？就话有啲人一买咗幅画，嗰幅画係嗰个年份，就係佢嗰年发迹嗰年画嘅呢，於是嗰幅画摆喺度嘅时间呢，呢、這个就係真正嘅行运之期啦。 咦、师傅话，但其实而家好少人或者係可以买到啲真迹㗎嘛，譬如话我讲嘅好远古嘅一啲艺术家。 边个话原本咁 租户俾好多。 人地租户俾嗰啲要食乜嘢啊，大佬 好多。 而家啲画多数一头真 嘅。比较系普罗大众一啲，佢唔系买真迹嘅呢，咁我哋应该点样计呢？ 租户一定系真迹。我哋应该咁样讲。 系啦， 未必佢个名 都唔系咁贵。 系啦、 有好多真迹唔系咁贵。你成日有个观念错。 唔系啊，所以因为我有时去睇租户俾啲画咧，譬如有啲可能个画家唔系太出名，但佢啲画都系靓嘅咧。我睇过有啲譬如3万蚊啊，4万蚊啊，咁有一幅噶啦，已经好靓噶啦。 仲有一样嘢你记住摆一世喎。 系啊， 仲有一样嘢，幅画 会升值噶， 升值转手你可以赚钱噶。 系啊， 所以呢一个习惯香港人冇咧，其实我觉得遗憾，我觉得遗憾。其实即系譬如你搵人写啦，咁你譬如你讲话刘德华写咁好好啊，而家 B 写书法好靓啊，譬如话而家阿吕良伟画鸡画都叻啊。 即系总之其实好啊，钟楚红嗰啲摄影作品啊，我摆咗屋企啊，我有投到啊钟楚红嘅摄影作品。 发哥咧 坐喺个直升机上面影香港嗰个景， 系啊系， 哇嗰啲相靓到不得了。钟楚红幅画几钱？ 我唔知哦， 三万。 哦，咁唔贵喎， 直情超值啦， 系喎，唔贵喎， 我张最贵噶啦，已经 系咯，值得系值得去收藏啦。 就算贵唔贵唔重要，最紧要嗰样嘢就系话嗰个价值喺边度，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就我提大家就听众吓，记住就唔好求其揾张嘢贴喺度。咁当然有啲人话阿Sir 你写个字俾我啦，我啲字唔靓，不过写佛教啲字 OK。但系咧，大家要知道就系话。宗教性嘅嘢唔好太多，啊呢个系一张起两张纸，咁咧当然如果你去到再提升多一步，就喺你屋企里边嘅目标啦，就一定要摆到一个我哋叫雕塑啦。雕塑咧呢个咧就更高层次，就系如果有需要铜嘅人咧，就一定要摆铜嘅雕塑，譬如佢八字系要金嘅。即系举例，佢譬如话系生于二月到四月嘅木多嘅人，春天嘅， 春天 差唔多佢成世人嘅发迹咧，佢一定会有件铜嘅雕塑啦。咁其实呢啲咧就由细件买起嘅。咁所以其实大家行公司嘅时候咧，唔好成日净系买衫，因为衫咧好快就着完嘅。但系你买一个靓嘅雕塑或者一个艺术品咧，其实大家试下行下嗰个角度咧，你会发现得到你买咗第一件之后咧。你开始个仔女佢哋嘅运开始转变，你开始发现到你自己嘅家运开始转变，然后你就慢慢发现到自己咧系开始唔同噶啦。所以香港人咧一路落嚟系冇呢啲幽默感，又冇呢啲气质嘅，乜嘢都系最紧要就开台。咁其实就唔系，即系好多嘢好需要我哋即系装饰下屋企咧，系提升下我哋所有屋企人嗰种嘅气质同埋嗰种嘅艺术，咁啊对大家嘅帮助好大噶。咁咧跟住落嚟咧，我要提出一点。咧系读义正言辞啦，咁亦即系话香港人咧普遍有一个现象嘅，就每个家庭都有嘅，就系、是、呢三个字按摩 椅。 呢个真系有啊！ 呢个就 系 呢个就同埋 我都曾经有啊， 好大件事。有咩现象？快啲讲嚟听 啊！我又冇乜特别，因为我唔系摆屋啊嘛，我摆咗天台个玻璃屋度嘛，即系唔系即系如果咁讲咧，即系纯粹诶师傅个讲话风水嘅影响就唔系太大咯。 有冇头痛？ 嗰间我开刀添，系啊， 头啊， 头我唔记得，瞓唔到，瞓唔到觉， 失眠。 天台就系代表个头， 瞓唔到觉，我瞓唔到觉。 嗱，林记按摩椅，你有咩经验啊？ 我有啊，我曾经咧就有一张。唔系坐嘅，系按脚嘅啫，都系属于按摩器啦，系啦，咁就摆咗喺屋里边噶嘛。其实通常呢啲都系三分钟热度嘅啫。 系啊， 我玩咗个零月货仔咧，就已经系 弃置 咗佢啦，系啦，甚至乎封尘。我啲猫咧就好中意企喺上面咧，搞到成个按摩椅 全部冇啦。 系啦，仲猫毛我就净系唔想掂佢啦。咁咧，我喺嗰一年咧。发现成日都成日撞到只脚嘅，譬如喺 office 度啦，其实都唔系话太窄嘅啫，成日都撞来撞去。咁特别有一次，我到而家印象好深嘅，因为个疤痕仲喺度嘅，我就系扑咗喺条街度，系见到骨嘅， 即系撞到扑到只脚。 咁又唔可以话赖咗张按摩椅或者个按摩器，但系如果你问风水佬按摩椅系代表咩咧？咁就我哋会将按摩椅咧系摆喺嗰个家族成员里面，边个需要叹世界嗰个就摆喺边度。嗱、哦，譬如话 老人家咯， 嗱，我哋举例喺大厅啦。咁、大厅譬如话老人家通常系代表西北方，就代表个男噶啦，即系代表老豆啦。咁啊，西南方代表老母啦。咁通常嚟讲都系爸爸先对优先到妈咪噶嘛。 通常 另一个做法就唔系啦，就妈咪叹世界，老豆开工啊嘛。咁咧就将。所以将按摩椅得两个位摆嘅啫，一系就系西南方， 一系西北， 一系就系西北方。嗱，我哋讲咗按摩椅系健康嘅，系操作如常嘅。好啦，如果你将按摩椅摆咗喺东方咧，个仔就叹世界唔使做啦嘛，即系话又唔读书又唔做嘢， 死你喎，叹世界啦嘛。 好啦，咁你个仔日日都激死你话佢好似成个老爷咁咧，就原来你将按摩椅喺大厅咧就摆喺正东方啦，明唔明啊？个女啊打极都唔做嘢咯，原来将按摩椅摆咗东南方啦，所以喺个大厅。里边咧个好简单，你个按摩椅摆边个位，嗰个人就叹世界。好啦，咁啊讲咗按摩椅嘅健康嘅啫。按摩椅坏咗又点咧？咁嗰个位嗰个人嘅筋骨咪坏咯， 就到 咯。嗱，譬如你西北方摆咗啦，咁但系坏咗，坏咗即系话嗰个老人家咧啲筋骨可以出问题啦。咁原来你唔使睇医生嘅，你将嗰个按摩椅搬走咗就得啦。原来按摩椅引发到佢。 佢嘅毛病。咁、所以一个按摩椅咧，而家系香港嘅最严重嘅社会风水问题。 嗯、 因为全香港人都有一张系坐咗三日就唔坐嘅按摩椅，于是将按摩椅就变成咗又大份又牙钉，而系制造咗所有嘅人咧系周身骨痛去揾医生。其实我哋最尾将张唔要嘅按摩椅或者坏按摩椅整翻啱佢，或者买张新嘅，或者抌咗佢，都系一个方法嚟。 沉闷香港，此曲一出爆喜讯，乱世佳人奔去齐牙哥医生复修版隆重公演，三场全爆。现信仲要求4月30日乱世佳人齐牙哥医生加开一场千人戏院上映《无间道》一系列刘伟强导演作品展，步步还我原片效果，大戏院全新感受，又闻到新光引进最新炮谷机的阵阵香味，快啲嚟地铁北角站踩下新光千人戏院的旺气啦！ 今天星闪闪，剩下我北风中，漆黑中带着泪。 享乐回家的时间，我会用音乐同你讲故事。 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里爱预告。 无论是新歌推介或者是同你听当年金曲的音乐时光隧道，只要是好歌，我许诺都会同你分享的。全新时段星期一至四晚上8点到9点 ,DBC 一台旗舰台乐回家，到时见啦。 常在你心里爱着我。 是刘备要三顾草庐先邀请到隐居的诸葛亮出山相助，但今时今日在一个听收音机都要数码化的年代，要寻找古时名师就话都冇咁易。每逢港股交易日收市后4点至5点，今日大赢家请嚟各路名家为你尽收天下兵器， 有我梁建文帮你拆解财技密码， 我卢志威就会教你及实基金大户小动作，瞄准资金流向， 当然仲会同大家总结全日市况，为投资做足功课，同你一起做大赢家。 小维啊，你有冇试过情绪好困扰、绝望，甚至想死啊？ 长仔，其实你唔系想死，只系想解决你嘅问题啫。 系，又系噃。 当自己解决唔到问题嘅时候，谂埋一边系冇用噶，即刻出去揾朋友、屋企人或者邻居倾下偈，再唔系揾社工都得，千祈唔好一个人钻牛角尖啊！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篇由头讲到你脚趾尾，风水篇由大门讲到你张床嘅枕头边， 咁独特嘅内容，从未听过嘅风水命理学，只此一家。李居明妙论天下。 师傅话时话啦，头先讲开按摩椅，几乎我谂身边所有嘅香港人咧， 十个八个 都有嘅，但系唔知点解，真系我问过咁多朋友啦，唔系我特别懒，其实大部分嘅人都系玩三分钟。3个月 顶笼， 已经系顶晒笼 啦，就唔再坐啦， 唔再坐啦。嗱 呢样嘢我嘅现象一样啦，有边个唔买个按摩椅啊？咁点解所有嘅按摩椅 你都 只系坐3个月而唔坐嘅咧？ 系咯，点解？ 嗱，今日就噔妙论天下咧，为大家揭盅啦。 有玄机 嘅，因为按摩椅嘅风水效应咧，佢系代表退休同埋享受同埋唔使做嘅、 哦， 而所有人都唔愿意退休同埋唔使做噶嘛。 其实我想嘅， 个个都想搵啲嘢做下噶嘛，就算你所谓退休都系你好多钱去使 钱啊嘛， 冇钱你咪搏出做嘢啊， 梗系咯。 咁即系话个个都要开工做嘢嘅，大佬有边个人可以有个风水嗌住佢，叫佢成世唔使 做啊，唔使做啊，唔使做啊。 咁而嗰张叫佢唔使做嗰个风水就系按摩椅啊嘛。咁所以只可以系中意佢3个月之后咧都系要开工噶啦， 完尽噶啦已经。 咁就算你有咗钱，都唔系代表你系乜嘢，只不过你即系开工就系个人自己嚟玩。 玩耐啲咁解咯。 咁原来呢一张按摩椅一凳啦。咁当然我哋讲到屋企嘅 sofa 啦。咁好多人就问风水上面点样摆 sofa 呢、一个诀嘅啫。一个诀。就 係、 你一入门口嘅时间，只要你见到有一张 背住你大门嘅梳化呢，就係代表你一个敌人，同埋代表你一个係唔鍾意嘅人。 哦， 咁即係话贵人梳化呢，就係你个门一入嚟嘅时间呢，见到啲梳化係全部迎住你嘅呢，咁就代表贵人梳化。 OK。 如果你有一套梳化係逆咗道门嘅，即係背咗道门呢，咁就代表你一个冇社交同黑人憎嘅人。 哦。 所以好简单㗎，呢样嘢你见到你话喂，点解我仔嗰个房一入去嘅时候嗰张凳调转咗嚟摆顶住个门 口嘅。 咁所以佢咪冇朋友囉，咪所以做宅男囉。只要佢嗰个房门一入去嘅时间能够朝住个房门嘅，佢望住个房门嘅，咁就代表住佢已经係接咗嗰道气，同埋佢会有朋友。 哇，师傅呢个好准啊。 係 点解呢， 回想返我喺某一年呢，我唔记得咗啦，应该都有成十年前㗎啦。我嗰间屋呢，佢嘅设计呢，因为我租㗎嘛，唔系自己设计㗎嘛。的确系一打开道门嘅时候呢，嗰道门呢系逆方向嘅。我系见唔到个梳化嗰个面对面啦。咁我喺嗰年做嗰间公司呢，我系唔开心到，因为好多人针对住我。我系自己辞职嘅。 其实将梳化到时一拧，其实个个都得 嘅。未识 未识你㗎嘛。 唔系咁而家啲学嘅时间咪即刻睇下屋企里面有几多张凳或者嗰啲椅系逆咗嗰度大门。大门咋唔系窗啊。 系系大门。 几多张逆嘅就几多个敌人㗎啦。 我又想问你啦。 如果嗰张系西德嚟嘅呢，就西德嘅敌人。如果张日本嚟嘅呢，日本敌人。 产就国内啦， 国内咁。如果你睇埋个牌子咧，分分钟咧，嗰定个名都有嘅。譬如话嗰个人个名系叫乜，原来嗰个牌子就系有嗰个字都唔出奇。 哎呀，我怀疑我嗰张梳化 A4 啊， 我想问，我想问嗱，一入门口你见到梳化，而家好兴咧，啲人咧就一门口有张咧着鞋嘅凳坐摆咗喺度。 系啊系啊， 咁嗰张凳算唔算系你话型贵人嘅梳化咧？ 算型。 即系玄关嗰张凳， 玄关张凳都玄 鞋就系代表和鞋嘅，所以咧我哋教过啦。一入门口嘅时候，将对鞋嘅鞋尖向街。嗱，呢个已经教过，未听过，而家听啦。一入去屋企嘅时候，将个鞋嘅鞋尖向街。另外，香港人马上要有个习惯，就 系 话要洗鞋底嘅习惯。唔好将个鞋底污糟邋遢咧，依然摆咗屋企嗰度，因为鞋系代表系俾人踩嘅。咁亦即系话咧，如果你唔洗干净咧，你就会俾人踩噶啦。咁所以鞋嘅摆设好紧要，最好就摆咗鞋柜里边睇唔到， 系睇唔到 嘅，最好嘅。咁咧，另外咧，我哋讲紧入屋嘅时间咧。嗰啲梳化咧就要即系迎住个门啦，唔好压住道门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好多时咧，我哋咧梳化咧都系变成一个印嚟嘅。咩叫印咧？即系我哋吸引嘅 印。吸引嘅印啊嘛。 咁咧，梳化代表印咧。另外咧有一样嘢系代表印嘅，就系梳化前面个机就代表个印。 嗱， 如果你坐喺梳化度嘅时候望住电视，前面系咪有一张机仔啊？通常我嚟荡脚啊，或者动，嗰个系印嚟，系印嚟噶，印系咩？印章、印鉴嚟噶，即系古代以前嚟讲揸住嗰个印鉴去做官噶啦。所以嗰个东西嚟讲，我哋都讲究 点啊？ 佢个形态一定系要系一个调转咗嘅一个咁嘅形咯，即系咁。咁点样讲？即一定要咁样型嘅， 调转咗好似一个， 你唔可以搞到古灵精怪， 门柄咁样， 即一定要四四方方， 调转个 U 字， 调转个 U 字摆上嚟嘅， 系，咁呢个就叫印啦，呢个叫印啦。咁以前系最出名嘅印系乜嘢呢？就系嗰啲有钱开始有钱嘅时间咧，就身痕喺个厅度咧，就建一个酒吧啦， 系啊，系啊， 嗰个酒吧嘅功能咧。就本身系个形态就 系 一个印嚟嘅，即 系 个 印嘅， 但系点解会搞整个酒吧呢？系因为开始摆洋酒啦。 系啊， 摆洋酒咧，又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洋酒个樽啊，代表尊， 系啊， 开始俾人尊敬，咁你屋企里边就有会摆洋酒啦。第二样嘢酒咧，系喺我哋古地一路落嚟，系作为送俾朋友嘅一个最好礼物， 礼物 系取其长长久久之意，就唔系酒乃穿肠之毒。有啲人话送酒，喂，酒乃穿肠之毒，乜你唔需要送酒俾人哋噶？唔系，系因为酒咧，我哋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咧，系一定爱嚟系代表住长长久久嘅，友谊嘅长长久久，寿命嘅长长久久，乜嘢都长久，所以就送支酒俾人啦。送支酒俾你咧，你咧千祈唔好摆喺个柜度啊，调转咗摆唔得，一定要冻喺度。只要冻得越多酒嘅酒楼呢，嗰间酒楼就越好生意。 只要嗰啲酒全部瞓晒喺度咧，嗰间酒楼咧等执笠。 咁、我即系话，如果喺个酒柜里边冚埋唔觉就唔计啦，系咪？ 睇唔到嘅，或者喺房里边瞓晒啲酒樽嘅，都系冚住啲衰嘢啫。但 系 原则上嚟讲咧，红酒系即买即饮，或者系唔好摆咁耐。咁呢个系红酒，因为红酒要瞓低噶嘛。以前我哋唔瞓低嘅时候咧，就全部嗰啲 XO 啊咁 样冻喺度，系啊， 嗰个系最好嘅。咁、所以屋企里边咧摆个酒吧咧。只不过系应其印，所以旗鼓印章咧，旗就系一幅画家人嘅照片，鼓咧就圆台，讲过啦， 讲过啦， 即系屋企人如果食饭，最好圆台，咁如果冇圆台咧，买张圆嘅机仔都实，再圆嘅机仔都唔掂，就好似阿江美仪咁买个圆形嘅喇叭， 冇错， 咁佢嘅名气就会大啦，咁你个仔女嘅名气就好啦。咪旗鼓印， 我仔 印咧，印就系指我哋嗰、那个踏脚嗰个啦。另外咧，亦系指屋企里边嘅所谓嗰啲雕塑啊，或者摆嗰啲靓嗰啲 花樽啊， 花樽啊。咁、不但止花樽嘅，而家好多摆设咧，好靓嘅个雕塑啊，咁啊，嗰个咧就叫印啦。 艺术品咯， 商嘅财商，我哋以前讲过啦，讲好多啦。咁所以啦，咁跟住第五啦，就系联咯噃，联系乜嘢咧？就话喺个墙壁度写一啲。特别嘅字，或者直成一个对联，系、鼓励屋企人嘅，或者系屋企人嘅八字嘅用神嚟嘅。咁、最第七样啦，最紧要啦，个钟啦。 系啊系啊， 系 钟我嚟做咩咧？喺风水 睇时间咯。 啊，喺风水，我哋就睇时间啫。 系咪同啲煞有关？当当当，系咪同声音有关 咧？嗱，钟咧，第一，如果喺横梁下嘅钟就化横， 化横梁我先讲咗啊，系啊， 钟呢如果佢本身呢行行下嘅时候突然间停咗或者个钟突然间调转嚟行。 吓会咁嘅咩 梗要啦你冇见过调转个钟 未见过啊。 调转个钟嚟行即係代表住阿灵界。 哦唔怪即係未见到啦你 touch up, 係啦。咁呢你冇有机会我拍低俾你睇。 我见过唔停嘅罗庚啫我未见过倒转个钟。 调转个钟嚟。 我未睇过未见过。 咁啊钟呢其实喺屋企里面最重要嘅地方呢就是代表住当时得灵。 哦。 因为你个时间系教咗而家呢咁当表住你系活喺呢个 moment。咁就代表住你当时得灵。如果你个钟经常系迟嘅即系慢嘅譬如而家系几啲九点半先啦。咁而家你个钟呢系收到九点四呢你永远迟呢就代表你个人唔能够当时得灵系当时失灵。 咁我咪 好啦如果你系同而家九点半你个钟就系九点半咁你系当灵啦。 如果九点八 如果而家九点半你个钟系九点八呢就代表你行未来运。未来运嘅意思就即系咩呢就代表而家我俾张支票你嗰张支票系两年之后先兑现嘅。咁你话好定唔好啊俾两亿俾你啊。我未要俾两亿俾你。 20 年之后先至兑现。咁你又唔好啦俾你而家俾两亿。而家收咗先算。 喂两万都晒啦。 我两万都晒啦。 但个分别就系咁。一样有不过迟啲。咁呢个未来。 咁即系话到我哋屋企个钟一定要准时。咁啊放喺咩位啊嗰啲有冇关系喂响唔响声 形状。 同埋有啲咪啲雀仔咪咕咕咁走出嚟嗰啲嘅。咁啱唔啱啊或者度荡荡嗰啲 雀仔呢你记住呢一定係代表是非。 哇咁唔好啦。 买幅画返嚟有三隻雀仔喺度咁真係三隻雀仔闹交啦。好啦买一个雀笼返嚟冇摆雀仔喺里面係代表官妃入狱㗎、 哦。 有个有钱佬啦失衡啦成个花园好大呀整个好大嘅雀笼喺度你明唔明啊但係佢又唔摆雀落去噃整咗雀笼咗喎。一飞嘅三壁是非星来， 即刻就自己入去啦。 你明唔明啊？所以雀笼系一个最危险嘅风水物品。如果大家真系养雀仔，都要好识养，唔好乱咁养。养到雀仔就好。如果唔养雀仔，净系一个笼摆喺度，嗰、那个笼系一个风水效应，系代表到牢狱之灾嘅。好啦，咁我哋今日讲到呢度， 系啦，转头要听电话啦，系啊。 亦都好似有啖痰咳唔出咁， 食乐信化痰素啦，每日一次，帮你即刻消除顽固浓痰，喉咙冇嘢卡住，食咗仲唔会眼瞓添。 BBC 华语歌曲流行指数，本周新上榜作品。 暗恋系咪一定要表白呢？ 名字也未透露过的你。怎会为你写歌？同伴也问你，问你是谁？匿名竟享受过，讲清楚。 Chairman 钟舒曼的全新作品，亦都是第一次和 Y 文黄伟文的合作。这首歌的名字是《秘密》，本周新上榜排名第12位。 华语乐坛最新流行指标，每星期20首火热作品。BBC 一台旗舰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到10点 ，BBC 华语歌曲流行指数。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妹，你而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 我劝你